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准备向台湾出售四架 MQ-9 无人机，强调中方将会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和必要反应。发言人汪文斌重申，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汪文斌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热带风暴艾莎尼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105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偏西方向移动，移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6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17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9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7.2，跌22.6；腾讯控股588.5，跌9.5；小米集团23.95，升1.75；美团313.8，升17.8；港交所371.6，跌6.4；吉利汽车19.68，升6毫；中芯国际22.3，跌1.55；京东集团330元，升8元；盈富基金25元，跌1.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032，瑞士法郎8.476，澳元5.489，加元5.852，新西兰元5.142，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7.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95点，升399点。港金现价报174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56美元，卖出189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咁啊车龙消散紧。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同埋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只系比较多车一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是比较多车一些。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返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公主道接近创资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

事發嘅經過咧，就係阿蔡玉玲咧，就係查呢個車牌登記嘅資料咧，係涉嫌就違反咗嘅道路交通條例裏邊嘅一個作虛假陳述嘅。咁呢方面咧，就大家可能或者未必好明白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如果係做過新聞界嘅人都知道咧，香港咧其實個資料咧過去都幾公開或者都幾透明嘅。咁咧就有好多嘅公開登記資料咧，其實係俾公眾咧可以查閲嘅。咁咧就最多人用嘅咧就係其實係填到廳啦，就包括咗啲物業買賣啊，同埋公司條例啦。咁你就可以查公司裏邊咧，譬如邊啲人係董事啊，或者董事嘅身份係啲咩人啊咁樣。咁但係我哋根據一啲資料嘅睇翻咧，就個過程裏邊咧，原來從呢個2012年開始啊，政府就開始咧逐步咧係收緊呢啲咁樣嘅公眾資料嘅登記冊噶啦。咁其中喺2012年嘅時候咧，政府就提出咗係修訂呢個公司條例嘅。咁你希望咧限制公眾查冊咧，就唔能夠查到公司董事嘅完整身份，包括咗嘅身份證號碼、住宅地址等等。咁但係結果咧就引起咗新聞界咧同埋銀行界啊等等嘅團體咧強烈反對嘅。咁結果咧喺2013年咧就擱置咗一項修訂嘅。咁但係其後咧陸陸續續咧關於啲公司註冊啊，以及依次裏邊咧出現咗嘅呢個車牌登記啊嘅註冊啦，或者係呢個香港結婚記錄啊、出生記錄登記等等咧，都係逐步係收窄咧，係令到查閲嘅時候嘅資料咧係唔係咁全面，或者唔能夠係查得到一啲咧好詳細嘅資料嘅。咁呢方面裏邊咧，到底對於除咗採訪之外，對於整個社會嘅透明度，對於好多事件裏邊咧，能唔能夠真係俾人哋能夠睇得出一啲咧背後嘅一啲來龍去脈咧，其實都係好有關係嘅。甚至我再拉得闊啲咧，對於到底咁嘅限制咧，同呢個基本法裏邊咧對賦予個保障嘅新聞自由啊，到底有冇衝突咧？咁我哋稍後咧都會請到唔同嘅專家咧，同我哋傾下，同埋咧分析下今次嘅事件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咧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我哋翻嚟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1月4日朝早11:30，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过去5年有2名警员因政工被质疑，受警队纪律处分，强调有机制规管警员行为。 法庭不接受某个证人的政工，可以是基于不同的因素，例如证人记忆不清，或者在描述里面出现一些空白的片段，以致未能作出合理的结论。又或者證供是證人的主觀感覺多於客觀事實等等，因此不可以即刻武斷定論為違法。 另外，就一名港台編導涉嫌在查冊車牌時作虛假陳述被捕，李家超回應說，警方的行動非針對個別行業。 現在我們講緊一個虛假聲明，虛假聲明是一個行為，是當事人他自己在行為裏面必須要作決定兼且負責嘅。 12:30，國泰留任員工簽署新合約嘅限期今日屆滿，國泰空中服務人員工會、國泰管理層以及勞工處舉行3方會議。工会主席黄思敏形容资方态度强硬。 我哋寻晚咧系同资方有见过面嘅，寻晚资方都同我哋讲过话，其实同劳工处3方会谈咧，佢哋讲嘅嘢都系一样嘅啫。咁所以其实公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佢哋嘅伎俩啦。见面之前已经闩咗门，已经话咗俾你听结果系点。 下午2:03，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属本地个案，与之前的个案有关联。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啦，我哋傾緊咧關於好多嘅公眾嘅資料登記冊咧，原來咧係冇容許到咧係用作為新聞目的咧而去查冊嘅。咁啊，事源於咧就香港電台一位編導咧，因為係查呢個車牌嘅查冊咧，而被呢個警方咧控以咧就係呢個被呢個警方控以咧係虛假陳述咧被捕嘅。咁到呢件事裏邊咧，我哋喺講咧牽涉到好多咧就公眾嘅資料嘅查閲咧，到底係咪能夠真係俾記者做到一個採訪嘅目的嘅咧？咁到呢件事裏邊咧牽涉到個係一啲嘅咩問題咧？咁歡迎大家咧就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電話機旁邊我哋就請嚟咗咧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啦傅景華咧同我傾下關於個議題嘅。傅景華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讲翻咧，就关于一啲查册嘅问题啦。咁啊，今次里边咧就即系记者用嘅方法咧，就系查一个车牌嘅查册啦。咁啊，但系结果咧就触犯咗咧，就系呢个即系而家警方就话佢做咗个虚假陈述嘅。咁啊，傅景华，我想问下啦，即系喺呢个新闻工作者里边咧，其实查啲咁样公开资料，其实一个基本嘅手段嚟噶，或者个基本功啊，甚至可以讲系。咁今次出咗呢个事件之后咧，你觉得对整个新闻业即系希望做一啲调查报道嘅时候有咩影响啊？ 我谂我而家观察到其实嗰个影响系好大嘅，因为虽然而家就睇落去就系一个即系关于车牌嘅即系查查，但系其实正如你所讲啦，即系记者喺做采访都有啲调查报道方面啦，即系过往其实好多年咧，其实系用紧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查阅不同嘅资料嘅，就包括一啲关于土地啊，关于婚姻嘅登记啊，或者系一啲公司嘅即系查册啊，甚至乎有啲政府档案嘅一啲即系索取啊咁样，即系过往即系好普遍嚟做，而喺个过程之中咧，从来冇试过咧系即系出现嘅问题。咁我而家留意到最近嘅报道，其实呢一个咁嘅修改咧，好似系一个最近。即系近年，即系啱啱系近呢几个月，可能香港发生咗一啲即系重要嘅一啲冲突事件之后咧，咁佢就喺即系冇公开地同即系新闻界交代嘅情况之下咧，就改变咗一啲嘅，即系例如佢喺个选项嗰度咧，就删除咗个其他嗰个选项，咁样就收集咗，好似系收集咗咁样。咁但系呢个行为咧，有啲奇怪咧。第一就系、是。即係如果係覺得一個問題嘅話咧，佢點解唔去即係公開地去交代清楚？哎，原來佢係唔想有一啲嘅採訪工作咁樣，咁佢又冇同新聞界講。咁但係收即係收集咗之後咧，咁就係你用個方法就可能係用一個即係檢控嘅方法，而係檢控呢個方法咧，似乎亦都係好選擇性嘅，因為其實你可以睇到，其實正如頭先所講，係廣泛地使用。在不同的調查報道，包括一些同即係政府關係好好嘅一啲媒體裏邊，咁佢亦都唔會話即係好普遍地整體去執法，而係好睇嚟就好少選擇性咁去選擇某啲嘅。咁你睇嚟成件事咧，唔只係一個好簡單地一個好簡單地一個資料索取收集嘅問題，可能發裏邊仲有好多其他啲嘢咧係未有即係交代清楚。 嗯，系啦，傅景华，你啱提到咧，关于呢个即系车牌登记嗰方面嘅资料嘅索取啦，咁其实你要攞嘅时候咧，就系有三项嘅，即系最初咧就系话要进行一个法律程序啦，就买卖车辆啦，同埋其他嘅，咁最初咧就冇话其他嘅咩用途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加埋咗咧就其他要有关交通嘅运输事宜先得，咁咧就都系冇话关于记者采访啊或者报道嘅，咁呢方面里边咧，即系如果咁讲咧，即系话如果你想系利用呢个车牌登记去做一啲采访嘅跟进啊报道，其实就系唔得噶咯，已经系闩咗噶啦呢道门。 其实呢个我谂真系要揾啲法律界人士去即系讲下。第一就系因为究竟点解去即系收集咗究竟个原因系啲乜嘢咧？咁样咁佢哋好似喺个小弟亦都提到即系私隐嘅考虑。咁呢、這个如果系一个私隐考虑，其实都系一个。即合理嘅一個限制嘅一個理由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喺私隱條例裏面，其實本身傳媒嘅採訪係即係有一個豁免喺度，即係尤其是係用即係有公眾利益考慮嘅一啲傳媒報導。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就應該係令到即係個情況係更加清楚。因為如果你佢就咁就純粹一個收集咗一個其他。嘅栏目嘅话，其实究竟作为记者嗰个前线记者真系用嗰阵时咧，其实都有啲唔系好清楚。究竟我咁样讲系咪即系等于你讲咗唔可以做采访咧？咁样其实有啲好唔清晰嘅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当然呢个样事可能就嚟即系有个法律程序啦，亦都有啲即系法律界人士可能要即系理解一下究竟呢个行为系本身系咪即系。隐藏地讲紧究竟采访系得咧咁样，我觉得唔同人嘅理解可能好唔同。 冯婉华，想即系你系即系有关呢个即系新闻传媒研究方面嘅学者啦。喺外国咧，到底呢啲咁样嘅我哋叫即系资讯啊，啲公众嘅资讯咧，其实嗰、那个保护嘅程度系有几多嘅咧？喺呢个私隐同埋即系呢个采访自由或者新闻自由中间啊，系会点样平衡啊？咁等等，即系呢啲议题喺个外边嘅经验系会点样噶？根据你嘅研究或者你嘅观察， 其实有好多地方咧，即系甚至乎包括埋中国大陆咧，佢哋已经有一啲叫做资讯自由法嘅一啲设定喺度。咁佢哋有个法例上咧系有一啲系授权咗咧公众，即系公众就包括咗即系传媒机构咧，系向政府咧系索取资讯嘅。咁而佢哋有好多地方包括咗英国啦。加拿大咧，佢哋係有一個獨立嘅，所謂叫做Information Commission， 咁去處理，即係等於一個好似 tribunal 咁嘅，即係一個獨立嘅法庭咁樣去處理咗一啲一啲向政府索取資訊嘅一啲嘅訴訟啦。咁呢個有咁嘅好處咧，第一就係有一個係獨立嘅機構，即係唔係再係由政府，即係而家係記者問政府攞就由政府自己決定咁得唔得？咁有咯，時因為索取嘅資訊咧，可能係會令到政府覺得尷尬，或者政府係唔想俾啊咁樣。咁其實喺決定嘅過程係有利益衝突。咁而家有一個第三方去採決定咧，其實係會比較中立同埋獨立去處理呢件事件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如果係有一個法律嘅機構係有獨立嘅法律權力嘅話咧，佢哋可以引用翻好多即係普通法裏邊嘅一啲考慮嘅一啲因素咧。是決定究竟那個索取是不是合理，即尤其有關public interest， 即公眾利益那個考慮，那是會是在那裏面拿得去。現在香港是沒有這個法例，香港的法律改革委員會曾經提出過去立法，在兩年前也都出過諮詢文件，那也都收了 round 的諮詢之後呢，到現在都沒有消息，亦都我所知就是那個小組也都完全換曬人啦，咁樣究竟而家個情況點，就大家都唔清楚。咁香港喺呢方面個發展咧，如果你頭先我所講，相對其他國家嚟講咧，係真係比較落後。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实除咗新闻业界啦，其实亦都有啲其他嘅团体要求提出咧，香港系咪应该真系需要一个资讯自由法嘅问题啦？即系你头先都提到咧，就系而家香港系应该系冇呢个法例噶嘛，系嘛？即系基本上都系啦，即系按照一啲即系可能好个别嘅，譬如可能私隐条例啊，其他分散嘅条例里边咧，去讲翻咧，即系到底个资讯嘅自由啊，资讯公开嘅程度几多嘅？咁你觉得而家系咪今次事件会令到大家觉得即系呢个资讯自由法可能真系要重新要再提翻出嚟，到底系个尺度系点样咧？咁有冇咁嘅需要咧？经过今次嘅事件之后， 其实香港系有一个叫做 Code of Public Access Informati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嘅，就系一个公开资讯嘅守则嘅，就系一个政府嘅行政嘅一个条款。咁咧就系即系唔系一个法例嘅，咁咧就都有一个行政上嘅程序咧，就系即系俾公众或包括咗传媒咧系索取资讯，亦都可以透过申诉专员去。做一個申訴咁樣，咁呢個制度亦都即係被詬病好多年啦。咁其實好多都已經提出過係香港有一個資訊自由法，咁亦都係其實已經即係討論咗好多年，即係亦都好多方面好多包括咗新聞界或者好多公眾嘅人士，其實都提出過係希望有一個法例。咁但係當然啦，有呢個法例。都是其中一部分嘅啫，即係其實有部分嘅資料，例如頭先講緊嗰啲運輸署啊，或者公開公司查冊嗰啲，咁其實嗰啲其實已經喺個現有嘅制度裏面咧，其實已經係有一定嘅一路發展，其實相安無事，亦都唔係好多時唔係傳媒所用嘅，即係例如你話查公司啊，或者查一啲地址啊，或者嗰啲個信息，好多其他行業咧。審計啊，或者地產啊，佢哋都係會用嗰啲咁嘅信息，唔止係傳媒。咁其實嗰度即係政府係即係間唔中係會利用啲行政嘅手段，一改一下，即係收緊下你嗰個即係嗰個目的啊，又改咗又唔通知啊。咁其實嗰個過程係好唔理想，同埋即係一出咗事之後，佢哋會用一個法例 就去控告一句。所以我始终认为呢，就是其实整件事不只是纯粹是个索取资料，即是咁简单。我认为其实背后肯定每日是有些其他原因去点解会用一个控告的方式去将一个冇公开冇讲泛讲清楚的一个索取资料的程序的改动呢，去做出呢件事情出嚟。 嗯，咁啊，傅景华，你喺大学度教呢个即系新闻啦，嘅学者啦。咁如果按照而家已经出咗呢个问题之后咧，你会点样俾一个建议？你嘅学生或者系而家在职或者尤其系前线要做呢啲调查报道嘅新闻工作者，佢哋应该会点做咧？应该 当然啦，而家后啲情况系未完全清楚嘅。咁但系我就肯定嘅嘢会即系同所有嘅学生同学讲咧。就即係新聞工作嘅原則係咪？即係你係透過調查報導去索取資訊，去做新聞咧。即係呢啲基本原則係咪？呢啲目標係完全冇改變嘅，一樣係即係你嘅工作要繼續。咁但係咧，而家喺依家現有情況係有一啲即係唔明朗嘅情況，即係包括索取今次就係索取一兩資料，同埋其他嘅資料仍然係有啲唔清楚。咁所以其實咧，依個唔少學生啦，即係業界，即係包括傳媒界，其實都要。即係去澄清究竟而家個情況，點解因為呢個影響係深遠嘅，因為香港冇咗即調查報導，即係等於成個社會嗰個整個透明度同埋資訊公開咧一個大倒退。 係好啊，唔該曬傅景華，咁啊先聽住新聞啦，翻嚟再傾。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大选多个州继续点票，美联社推算在选举人票方面，暂时仍然由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领先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根据美联社，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较关键的胜利是有29张选举人票的摇摆州份佛罗里达州，亦都保住共有38张选举人票的德州。至于挑战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最新取得有11张选举人票的亚利桑那州，之前他就先后取得新罕布什尔州和明尼苏达州等。特朗普目前取得213张选举人票，挑战者拜登有238张，领先25张。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宗属于本地个案，并同早前其他个案相关。其中一名新增患者是26岁男子，上星期六发病，住在大埔广福村广佑楼。另一名新增患者是54岁女子，前日发病，住在大埔富善村善伦楼。其余一宗是输入个案，28岁女患者由印度抵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回应有关港台编导蔡玉玲被捕事件的时候说，警方调查这宗案件是因为有人投诉和报案，强调案情决定被调查的对象并非针对个别的行业。他又透露，今年8月亦都曾经有人因为涉及查册车辆记录而被捕，据他所知，这名被捕人士并非新闻工作者。李家超强调，今次案件涉及作虚假陈述的行为，各部门如何处理范畴内查册事宜是由部门决定，要平衡保障个人私隐、公众知情权，或者按政策和相关法例而定出规定。运输及房屋局表示，警方在2015年已经就南丫海难向律政司提交对海事处以外人员和机构的调查报告，并在海外会见一名相关的造船工程师。2018年将调查结果和相关证据提交律政司，到上个月中旬接获律政司通知，表示经审视相关证据之后，决定不对任何人或者公司提出检控。处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苏伟文书面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律政司就每宗案件作出检控与否的决定，必须就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分析。对于这宗案件，律政司已经对相关涉案人士提出检控。 他又说，警方2015年向死因庭提交39份死因调查报告之后，一直有汇报调查进度，并已经在上个月将所有的调查结果和律政司的法律意见通知死因裁判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在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浅水湾道110号。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车龙就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对你来讲，这样工作呢最困难或者最辛苦是什么？ 先从规划讲，它不是白纸一张，它不是平地一块，有很多的原有的一些事情在这里，譬如你可不可以很容易搬走一个即是货物装卸区呢？ 星期日下午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新闻翻嚟，自由风咧，继续倾下咧，关于好多嘅公众资料嘅登记册咧，到底系咪可以容许俾新闻目的去做查册嘅咧？咁样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都同自由风倾下咧，同埋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就请到一位啊，即系。朋友咧，同我哋倾一倾咧，就系关于呢个今次呢个事件嘅，咁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啦，黄少雄嘅，黄少雄你好， 系大家好， 系我哋啱倾开咧，就关于呢个即系港台嘅编导啦，就就住呢个即系查阅呢个车辆资料啊，咁咧就而家咧系就话被即系控告，可能系关于呢个虚假陈述被捕啦，咁我哋就想即系了解一下咧，即系呢个法例咧个背景啊，即系大家头先都知道啦，即系政府其实而家慢慢都收紧紧呢样嘢嘅，咁其实你哋即系对呢个本土研究社，我哋知道咧，即系你对于譬如香港好多土地啊或者一啲研究嘅时候咧，即系都会做一啲即系 要揾呢啲咁嘅公眾資料登記冊嘅。咁你覺得今次呢、這個就住車牌嘅查冊裏面咧，對你嚟講咧，有冇啲咩特別嘅影響，或者令到你會唔會係以後即係、就是、做一啲查冊工作嘅時候咧，都會造成一啲即係障礙咁樣啊？ 好大嘅，我哋都嚇咗一跳啊！因為以往咧，其實就傳媒啦，或者係做政策研究嘅朋友咧，都係經常利用呢啲公眾資料登記冊咧，就譬如講緊係土地啊、公司查冊啊，甚至乎今次講緊車牌查冊，咁就去核實一啲資料。我哋核實咗啲資料咧，證明係真確，我哋先至可以進一步做一啲嘅資料分析啦、啊，或者係譬如記者就會做報導嘅。咁呢啲嘅即係做法咧，其實過往好多年都一直係咁做噶啦、直到佢今日突然之間先話俾你聽話，原來呢樣嘢有機會違法，咁所以我哋都嚇咗一跳嘅。咁我哋亦都擔心咧，政府會唔會透過收緊一啲資訊流通，令到去另一啲嘅可能傳媒或者去想做一啲嘅偵查或者係處理一啲譬如社會爭議啊一啲社會問題啊，我哋需要去透過研究啊報導先至可以將一啲嘅資料係公諸於世嘅。咁所以我哋好擔心就係、會唔會透過呢個方法咧，政府係因為想聽到反對聲音比較堅實少少嘅反對聲音啦、而做呢啲咁嘅手段咯，我哋非常之擔心啊，因為如果係進一步收緊，譬如今次講緊係車輛查冊，咁下一步會唔會係做公司查冊、土地查冊？以往咧譬如本土研究社為例咧，其實都好依賴依一啲 suppose 啊，依啲係公眾資料嚟噶嘛，係啊，公眾資料嚟噶嘛，政府用一啲公帑去收集嘅，我哋大家有份俾錢去即係交公帑噶嘛，去收集嘅資料，公共嘅資源嚟嘅。佢本身已經係公共資源嚟噶嘛，咁你再收緊咧，其實會導致到我哋以往譬如我做一啲土地查冊去核實一啲嘅分界地產商可能囤地嘅狀況嘅，或者係啲高官僭建嘅，要確定佢真係住喺嗰度嘅。好，過往好多年咧，好多嘅唔同嘅團體啦、傳媒啦，都係靠呢啲嘅，即係可以講話係保障。即係公眾知情權嘅武器咧，去將事件揭發出嚟。政府係有糾正嘅，即係其實佢呢啲查冊嘅公開咧，其實係一直以嚟都係過往行之有效，公眾都睇到嗰個價值喺度嘅。咁今次就可能用一個即係私隱啊，或者係話擔心濫用呢個理由咧，去再收緊咧。其實我哋擔心會唔會係有啲。即係有啲會係有、可能有得好嚴重嘅後果嘅。 係啊，嗱，黃少雄啊，你本土研究社咧就即係好多時都會研究一啲關於土地嗰啲問題噶。咁我哋睇翻個資料咧，而家喺查地契裏邊咧，好似暫時係未有要求呢個申報嘅目的嘅。咁你哋運用啲資料嘅時候，暫時有冇咩嘅問題出現過咧？ 因為而家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執法啦，佢。都係越嚟越收緊嘅，但我哋擔心將來可能會多一個即係申報啦。咁我哋另外一個工具非常用就係公司查冊，嗰度已經有申報噶啦，係啦，即係要求你確認佢你查冊個目的係啲乜嘢。咁呢個目的咧，好多時候佢俾你 tick 嗰啲就係講緊話啊，你同呢間公司嗰個關係是什麼咁樣。咁但係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咧，佢可以係因為出於一啲知情權，或者我想查。因为公众利益而去查嗰啲嘢嘅，咁而家暂时仲有个保障嘅，就系话你想核实嗰个公司嘅董事或者前任董事系边一个，而家仲有嗰个 term 嘅，咁呢个 term 保障暂时保障咗我哋，系啦，咁就可能保障埋传媒啦，咁如果呢个 term 佢而家因为而家有新闻讲话佢会进一步收紧啊嘛，将所有嘅公开资料嘅即系公众查冊嗰个名录咧，而家都会。review 一次，但我哋擔心咧，會唔會即係各個政府部門趁機收緊公司查冊，開始為亦都為土地查冊落下一啲嘅即係條件咁樣咯。咁呢樣嘢我哋好擔心啊，因為咧本身呢個動作佢透過聲明嘅方法去管制，其實係唔使經立法會，唔使經諮詢，佢自己去立一個 contract 出嚟嘅啫。咁而政府亦都係高度壟斷呢啲資料，因為我唔係問佢，我係問邊個咧，係啦。咁所以就如果我需要去其實我相信咧， 查踩一樣嘢咧，其實唔係話我做生意，我去走去做買嗰間公司或者買嗰、那個塊地，我先係查咋。我舉例車牌查冊，如果你街上面俾一架車撞到，係啦，咁而家我想追討嘅。我連個車主個名字我都唔知道、如果我住喺新界一啲村落，我前面見到有個農地俾人倒泥嘅、我都想知道業主邊個啊嘛。其實查冊呢啲資料公開咧，係保障知情權、保障人權嘅其中一個板斧嚟嘅。而家政府就收緊到話，哦，你好似要買車或者同交通有關，你先至可以去查冊嘅。咁會變咗係會令到呢一啲保障知情權、人權嘅方案做到係即係收緊埋咯。我哋都睇過一啲外國嘅例子嘅，譬如英國，我哋今日都特登 check 個英國車牌查冊嗰個嘅安排。其實佢係保障咗大眾市民嘅，即係佢唔係淨係講話你買車先去查，佢係俾你咧去如果你有任何合理嘅理由，個英文叫 reasonable cause，即係如果你有合理理由，譬如話剛才講話撞車嘅例子啦。或者係佢舉例超級市場俾一個揸車嘅人走嚟偷嘢，然後即係走咗嘅，咁我可以查 就可以用呢個合理理由，即係就去 係啊， 佢查嗰個車牌啦。 係啊，你可以無限個理由。而家政府咧收緊到車牌查只係俾三個理由你填嘅啫，冇其他嘅。咁會變咗係透過我擔心佢透過呢個方法去進一步收緊，唔單止車牌、土地、公司查冊。呢樣嘢影響係甚廣嘅，因為唔單止影響咗傳媒嘅研究者，你講緊土地公司查冊呢啲係關乎到交易個公開透明，呢個公開透明。如果呢個收緊咧，我擔心連可能講緊香港賴以成功嘅一啲嘅商業啊、交易啊呢啲咧，都可能會動搖咗投資者信心啊。 係，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先。系啱同我哋倾嘅就黄少雄咧，就本土研究社成员嘅。咁啱啱倾开咧，因为佢哋个组织咧好多时都会从事一啲即系土地啊等等嘅即系查阅啦。咁咧就到底会唔会受到啲影响咧？咁自由风而家倾紧咧，就好多呢啲公众嘅资料登记册咧，到底咧就系个查阅嘅开放程度几多咧？咁样咁其实私隐专员咧都喺呢、這个一段幾年前咧提過咧，香港咧佢話會檢視香港其中嘅十個係常用嘅登記冊嘅。咁我睇翻個資料裏邊咧，其實近年裏邊咧都係喺唔同嘅方面咧係收緊咗咧，即係話咧你可以查到嘅資訊咧係少咗嘅。咁大家對呢個話題，如果啲你嘅意見咧，或者想同自由風傾下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我哋中式嘅炖蛋点讲？我哋上次讲到 crème brûlée 啦，咁呢个法式嘅焦糖炖蛋。咁如果我哋中式嗰只炖蛋，我哋可以点讲咧？其实通常咧。我哋可以就咁话咧 ，steamed 嘅 egg custard，steamed 即系蒸噶啦 ，s t e a m e d 啦 ，egg 当然系鸡蛋啦 ，custard c u r t a r d custard custard， 咁呢个就系香港某啲乜乜公司好出名嘅一啲咁嘅食物咧，我哋叫 steamed egg custard。OK， 咁如果我哋加埋呢个好好食嘅。杏汁咧，我哋可以话呢个 steamed egg custard infused with almond oil，OK，almond oil。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姚峰啱傾緊嘅就係關於香港嘅公共登記冊咧嘅查閲嘅，咁到底呢個咧私隱同埋一個公眾利益之間咧，可以點樣平衡咧？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如果電話機旁邊咧就有位聽眾啊，黃先生咧就接通咗我哋噶啦。黃生你好， 係陳景祥你好， 係你好啊，請講。 嗱，我諗咧就住即係你哋港台嘅同事咧，就即係嗰件事咧，佢又話。新聞自由咧係香港嘅核心價值，係咪？咁我相信咧，守法 亦都是每一个市民呢应尽的义务。 嗯。 咁记者呢有一个俗称叫蒙面皇帝。 嗯。 咁我就唔觉得呢佢哋可以有呢个皇帝呢就可以违法。 嗯。 做任何的事嘅。啊，这个首先我对呢个记者嘅意见先啦。 嗯。 第二呢就住呢个咁嘅个人资料呢件事呢，我首先觉得我如果是我一个车主，我的车牌呢，个是我的即是我个人的资料来的，我是个 data owner。 嗯。 我就不明白呢为什么任何人呢只要用任何理由呢就走去攞我的资料，包括我的住址啦，联络方法啦。即呢个根本唔合理㗎嘛，我呢个个人私隐嚟㗎嘛。即如果我用一个身份证号码作一个同样嘅比喻。 嗯、 喂，咁你咪可以攞我身份证号码，然后攞我无限嘅资料。嗱、 嗯， 头先嗰位咁嘅学者咧，我、 嗯、 当然佢哋做一啲研究咧，你要诚实去讲你嗰个用途啊嘛、 嗯嗯。 如果你用一个唔诚实嘅手法攞咗我个人资料，然后做一啲你觉得你有用嘅用途， 嗯、 喂，呢、這个并唔系你攞我资料个目的、哦。 嗯， 啊、我哋嗰六个原则，私隐条例嗰六个原则系乜嘢啊？ 嗯， 系咪先？你要有目的去攞而嗰、那个。disclose 嗰个资料， 嗯， 系有个目的噶嘛， 系， 同埋咁样，我任何俾你攞我资料啊、 嗯，好，明白，唔该晒先，黄生，咁啱啊，黄先生倾到咧就话系咪即系违法嘅事咧，就用记者嘅身份可以做任何嘢咧，咁样，咁呢个话题咧都引起好多争论嘅，大家欢迎你参与讨论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咧仲有吴先生咧，亦都接通咗嘅，吴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你好啊， 系。 就我头先咧，亦都睇听到嗰个学者用一啲嘅比喻出嚟、 嗯， 又话如果我哋撞咗车嘅时候，我真系想攞对方嘅车牌啊， 嗯、 或者佢嘅资料咧，其实呢个系我觉得佢系乱嚟用嘅，同埋我觉得咧，而家今时今日咧，政府又好，差人去检佢又好，我觉得任何一样嘢咧，你哋唔系讲嗰个将嗰件事情嘅发生嘅事情。去做一个探讨，而系你将佢夸大晒，所有嘅人都系夸大晒嗰啲嘢，讲呢样讲嗰样都唔系不切实际。今日我话俾你，张超雄，我话俾你，今日咧系李家超讲一样嘢非常之啱嘅。佢话其实佢呢一个咁嘅交通嗰方面嘅嘢咧，你唔理佢而家最主要系佢讲一个 point 出嚟啫嘛，就系你诚实去报销你想作为用呢个嘅用途啊嘛，你嗰、那个。根本就不诚实，你 但佢嘅申请内容里边咧，佢系冇办法有呢个选项嘅。 啊，冇， 即系从事系啊，即系新闻或者系 啱。但系佢有个运输嗰方面咧，你而家攞咗个运输嚟去检查你个车牌，去攞晒人哋资料，你攞咁多资料攞嚟有乜用咧？系你全部系不切实际啊！你净系根本嚟讲，你系欺骗人哋，明啊？你哋觉得？ 好，明白，唔该晒先啦，吴生。好，唔该晒。咁啊，吴生咧就亦都讲咗佢嘅意见啦。咁我而家讨论紧咧就关于啲公众资料嘅登记册嘅公开嘅程度啦，同埋咧到底系同新闻自由同私隐之间咧系咪会有冲突咧？咁咁啊，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系接通咗就法律界嘅资深大律师啊汤家华咧，同我哋倾下关于呢次嘅事件嘅。汤家华你好。 你好，你好， 系我啱啱头倾咗咧，就即系大家嘅意见都好，即系好有唔同啊，即系唔同嘅立场啊。咁啊，汤家华，不如你就系法律界啦，咁你都可唔可以同佢分析下今次嘅事件里边咧？即系如果系因为用一个道路交通条例咧，就话作虚假陈述咧，就控告一个记者，因为佢用呢个资料嘅目的咧系想做一个报道嘅。喺法律上咧，呢件事你会点睇啊？点分析啊？ 我纯粹从嗰个法律角度咧，就如果法例规定。你唔可以用虛假陳述去達到一個目的，而你咁做咧，咁你就係犯咗法。咁、目前喺呢、這個即係交通條例之下，亦都冇任何嘅豁免可以俾到某一類嘅人士。從一個即係法律嘅角度，如果你係用一啲虛假陳述或者講大話去攞啲資料，咁就係違法嘅。至於你話嗰、那個申請嘅表格冇地方俾我講真話，咁呢個我覺得係嗰個條例之下嘅局限啦，亦都係如果要改變嘅話，可能要進行一啲修例啊，或者做一啲其他嘅即係行政上嘅改變嘅功夫。 湯家華，你覺得如果你講嘅呢種咁嘅修訂，你覺得有冇需要呢？是不是应该可以加多一项？ 我觉得社会要有深入讨论，因为我觉得特别是近年来呢就所谓起底的 個案實在係即係增加得非常非常之多。咁如果你係要豁免某一類人嘅時候咧，你又一定要確保有一個機制係嗰對嗰類人真正係嗰類人，或者佢所做嘅目的確係呢個符合呢個大眾或者社會嘅整體利益嘅。咁就算你話我係記者，咁其實你最近喺即係街頭暴動。街頭暴力，你都見到有好多人都聲稱記者啦，成年嘅人都可以聲稱記者。咁佢攞到啲資料，佢係咪真係去報導，或者我哋起底，或者做其他不法嘅行為，或者其他不恰當嘅行為咧？咁我覺得喺制度上嚟講，係應該有一啲機制咧，係可以分辨到出嚟至得。如果你話一視同仁，所有人咩人去申請都可以攞到呢啲資料嘅話咧？我覺得可能會是有問題的。 在湯家驊，而家我睇翻個申請咧，即係用翻呢個道路交通條例咧，即係查車牌咧，就係冇呢個選擇啦，即係冇辦法，我亦可以希望用一個新聞報導或者調查咁嘅理由嘅。咁但係而家咧就終於都即係警方都做咗一個咁樣拘捕行動啦。咁但係如果呢件事再發展落去咧，用一個公眾利益作為今次呢個嘅辯護或者辯解，可唔可以係其中一個方法咧？因為佢呢件事咧，攞咗啲資料，佢唔係話攞去做其他即係惡意用途噶嘛，佢真係想就一件好大嘅事件去做一個報導啊嘛。 當然可以啦，但係要進行修例咯，要修改條例咯。咁即係亦都要經過立法會嘅審議。咁立法會嘅審議咧，亦都會涉及整體社會嘅意見嘅探討同埋表達。咁所以我頭先講嘅就係話呢啲改動唔係咁輕易可以達到，而所涉及嘅不同嘅考慮呢亦都唔係咁簡單。咁呢個係大家要理解嘅。其實近年嚟呢就特區政府對於保障私隱呢確係緊張咗好多。我記得我仲緊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呢，最得閒就有兩條條例呢都係走緊呢個方向嘅。一條條例就是公司條例。另一個條例呢就係、是土地land title zone 就應該是土地註冊土地權益的條例啦。咁喺公眾查閲嗰方面咧，其實都收緊咗嘅。咁即係依個似乎係首先我必須要講清楚嚇，依、個係上屆政府嘅，唔係今屆政府做。上屆政府做嘅嘢。咁上屆政府做嘅嘢咧，如果今屆政府要改動咧，我相信是要透过立法的程序才可以做到。 湯家驊，但是他现在的表格呢，其实他又不是说这个立法的，就是这个就是部门的行政程序呢就加了下去呢，就是这个申请的目的啊，那就已经得了。其实今次里面即是也没有牵涉到个修例的问题。 我们刚才都讨论过呢，可能只是改这个申请表格就得，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改了申请表格，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到这些资料呢，就會引致到我剛才所講的未必是100%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即是說可能會有人利用這些程序去拿到或者是傷害到這個個人的私隱啊，甚至乎是我來做起底啊、欺凌啊的行為。那這方面是要取得一個合理的平衡。一個合理的平衡呢，可能是需要一些即是大家詳細討論之後的一些有效嘅呢、這個即係監管嘅機制先得。 咁但係喺呢個即係修改法例之前咧，而家睇翻運輸署種嘅表格嘅申請咧，就冇話設一個新聞採訪嘅選項噶嘛。咁但係你如果你真係要咁做咧，又觸犯咗法例噶嘛。咁亦都有啲睇法咧，就話咧而家咁嘅表格嘅申請咧，即係冇一個俾個機會係話做一個新聞嘅報導追蹤嘅時候咧，而有咁嘅設計嘅表格咧，係唔係會觸犯到呢個基本法賦予作為保障新聞自由？從呢個角度去探讨，咁又 嗱，我 觉 得呢 个 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系咪冇得查阅一个车牌，就会影响到新闻自由咧？你唔可以报道咧？我觉得未必会系嘅，因为你仍然都系可以报道你想报道嘅新闻，只不过咧，你要查阅一个车牌咧，你系证实某一啲事实，咁老实讲咧，你报道新闻咧，就你证实唔到事实，你都可以报道新闻嘅，咁即係所以我哋話係咪即係一定會即係影響到甚至乎係令到香港冇新聞自由呢？我覺得呢啲說法可能係會 誇張咗一啲。 嗯，但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即係記者運用嘅資料咧，係的確想證實某啲事實嘅，因為佢想揾出即係到底個車主係邊個，有冇牽涉嗰個事件啊嘛。 係。 咁喺個事件裏邊， 喺唔同嘅情況之下，係可能有唔同嘅需要啦。咁呢、這個、我頭先解釋嘅只係話，唔係100%。是一定会有一些这样的规限就变成香港没有新闻自由。 嗯，好啊。 我只是想讲这点，即是似乎现在有些讨论好像走到这么极端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未必是我令我信服的一些理据。 嗯，好啊，那么麻烦你先啊。今晚同我哋倾嘅就系资深大律师阿汤家华噶啦，咁讲紧咧就好多嘅公众登记资料册咧，到底系咪有越嚟越收紧嘅迹象嘅咧？咁依个时间我哋先听一节嘅交通同埋新闻，我哋翻嚟仲有自由风。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近香港仔隧道嘅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断断续。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啦，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系慢车嘅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汇丰33.8冇起跌，盈富基金25蚊跌1.2。今日五大升幅股份 HMVOD 视频、中国玻璃、浩文控股合一投资同瑞港建设；五大跌幅股份思博系统、中国金融集团、系香港金融集团、强泰环保、百勤油服同悦德投资。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67，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港金报17,490蚊，比上日收市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81美元，卖出1,888.58美元。港汇指数103.5，港汇指数103.8，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的中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中线有坏车，龙尾接近松屋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咁因为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过咗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过港岛咧龙尾都去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诚义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就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個人資料是不是需要公開，或者透過一個手續可以被公眾人士查閱到呢？這個問題呢，不單單是香港的問題，其實是全球都面對的問題。香港的私隱條例呢，其實都是近這幾年才發展得，近呢廿年啦，十零廿年先做得好嘅。先私隐专员公署嘅成立都系九六年先开始，都系二十零年到嘅啫。咁但系以前咧就真系较为宽松嘅。头先我哋今日最关注就系一啲运输署啊汽车资料、车主嘅资料啊，其他有关嘅，例如譬如公司注册处系另外一个啦。香港嘅有限公司，佢背后嘅股东系边个？佢个董事系边个？又或者填土厅啊，我哋土地登记一个楼宇喺香港个业主系边个咧？有冇按揭咧？其实全部都查察到嘅。嗱，过往咧系好宽松嘅，其实基本上个个人咧俾一个费用好都已经查到噶啦。近呢十幾年咧，就開始因為私隱嘅原因咧，就政府開始執緊啲啦。咁運輸署係一個例子啦，即係佢要你表明有一個特定嘅目的去查查先可以嘅。喺我哋對比一啲外國例子咧，其實外國正如我講，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嘅。講翻運輸汽車呢個問題啦，英國頭先好似聽到都有啲評論講過，都有啲咁嘅要求嘅，你一定有一個 reasonable cause 嘅，有一個合理嘅原因你先可以查查嘅。美國咧，甚至咧一定要車主同意先正可以俾嘅，係一條聯邦法例嚟嘅添。咁所以我哋睇到唔係單單香港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係政府喺政策上面邊一種資料應該公開，邊一種資料仍然係一個私人資料唔應該公開咧，其實係值得一個大嘅討論嘅，就好過一啲部門咧自己各自各咁去做嘅。 喺陳振明啊，但係你提到呢個話題嘅時候咧，就我哋都睇翻咧，即係尤其是喺近呢，我諗都有十幾年啦，講緊。就好多嘅社會事件，或者我哋講緊一啲即係大家公眾關注嘅一啲話題啦，即係包括咗平時講僭建啊，或者某啲嘅社會事件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要透過呢啲咁樣嘅公眾資料嚟查察，係去追蹤嗰個線索啊，邊啲人物嘅網絡啊，甚至嗰啲公司啊人嘅背景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你查察咧係好大程度上咧，其實即係如果你做個新聞工作者，你要做一個調查報導咧，冇呢啲咁嘅工具咧，基本上可以係。可以講係話做唔到嘅，所以正如你頭先講咧，譬如我哋如果而家講翻嗰個即係車牌資料裏邊咧，有嘅三個選項嘅啫，就你係冇辦法可以有呢個即係所謂我哋叫做調查報導或者新聞嘅功能去做嘅。咁換言之，即係話其實嗰個渠道咧，即係我哋可以話借助呢個咁樣嘅平台啊，呢啲咁樣嘅資料平台，而又能夠達得到咧，可以揾出一啲社會事件嘅背後原因啊，或者做一啲咁嘅調查報導，就係會冇咗嘅咯，會唔會係咁咧？即係嗰個對個社會嚟講呢樣嘢會有啲咩影響咧？其實 對新聞調查，特別係一啲所謂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咧，即係一啲去調查式嘅報導咧，的確係有影響嘅。即係我自己睇好多報章咧，其實都好清楚將成個人物關係圖畫曬出嚟，好清楚嘅。咁嗱，呢個係會難咗好多噶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啲特定嘅原因，你先可以去用嗱特定嘅原因好明顯嘅嗱，譬如我作為法律界嘅，你叫我幫你去買一層樓，咁我當然要去填土廳做查察啦。呢個樓宇個過去嘅歷史係咩嘢啦？佢真嘅業主係邊個啦？有冇按揭啦？等等啦。又或者原來嗰個物業咧係用另外一間公司持有呢個物業嘅，咁我又要知道埋呢間公司背後嘅背景喎。咁所以幾樣嘢係連埋曬一齊嘅。咁所以又係翻頭先嗰個點樣去平衡作為一個。一定要用的用途啦，頭先嗰啲係啲法定的用途，法例一定容許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你透過律師樓去做，咁一定冇問題的。但是如果你我真係好八卦嚇、啊，我見到有架車行過，好有趣呢架車咁靚，邊個咧？咁我又走去查察，原來個車主係邊個啊？甚至無佢一啲個人資料都會出埋嚟嘅，咁又好似過分咗，即係對於保障私隱咧，好似又唔係得到充分嘅保障。咁所以答翻你頭先嗰個問題，鄭景祥就係、是、對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對一啲調查式嘅報導一定有影響噶啦，將來。但是那個影響程度是不是等於冇咗新聞自由呢？這個我亦都不同意的，是難了，又或者私家偵探你請一個私家偵探去查這個人，他是會難了的了，將來。但是不是等於所有資料呢就永遠都保密的呢？亦都未必一定。我再提到一點， 有難度會大了很多了， 難了的了，一定的了 。 所以從公眾的知情權這個角度看是少了的，即是得到的資料會少了。不過我提到還有一個國際趨勢的，就是反 係洗黑錢反恐啊。咁其實係一個全球嘅趨勢咧，佢就要求一啲公司咧，或者一啲信託啊一啲嘅嘢，要透明度高啲啦。因為咧好多喺外國，特別英美、歐美啦，有好多恐怖主義啊等等嘅問題咧，其實係透過一啲空殼公司咧去處理嘅。咁所以喺國際嘅大趨勢嚟講咧，其實公司嘅透明度咧，其實要提高。咁香港亦都作為一個國際一員啦，咁所以香港亦都受到國際壓力，其實要提高香港公司嘅透明度嘅。咁所以其實有幾個唔同嘅方面喺度角力緊嘅而家。 但係講翻啦，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即係因為係利用即係透警方利用呢個即係交通條例咧，即係用虛假陳述就被捕啦，即係呢個港台嘅編導。咁依個事件裏邊咧，講翻今次嘅事件啫。我睇翻呢個佢哋都係追查緊呢個元朗721事件㗎。咁係咪仲可以用一個公眾利益嘅理由去做一個今次呢個事件嘅爭拗點？即係如果到時真係要有一個司法程序處理嘅時候， 我即係詳細個案情我哋就唔傾啦嚇，因為進入司法程序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一單咁嘅案件，其實法院咧就要解決幾樣嘢，就係頭先我哋講啦。究竟呢條呢一個限制本身合唔合理先？係咪？即係政府作為一個行政部門，作出一啲咁嘅限制，咁會唔會違反咗一啲守則呢？會唔會有司法覆核嘅可能呢？即係呢個行為本身都可以受到挑戰嘅。咁我喺呢個階段我就唔講判斷會唔會贏啦。咁但係頭先正正就係新聞自由，係咪一個合理嘅限制公眾人士嘅查閱咧？本身咧其實都可以向法院申訴嘅。 係啊，咁呢件事件我相信咧就會繼續大家有個爭論喺度嘅。咁自由風咧會繼續同大家傾一啲咧大家關心嘅話題嘅。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1。咁我而家咧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傾另一個話題。 每個禮拜 五個晚上 呢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迪斯。 长者中风除了有机会导致脑退化，还会引起痛症。今集由物理治疗师教长者怎样舒缓痛症。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未想你忘记》。 我要同你同归于尽， 冷静啲，回归理性。 我唔好过，你都唔使旨意有好日子过啊！ 冷住一齐死，对大家都冇好处噶。 哦，啱啱唔系有人话要冷静啲嘅咩？ 点系都要同你揽炒噶啦？ 揽炒系咪一定等于唔理智？社会情感同理智之间又存在住咩关系？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课，今集点解要揽炒？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啦，想轉另一個話題啦，咁陳湛銘啊，咁我相信呢個咧亦都好多即係股民啊就好關心咁，就係關於呢個咧內地嘅螞蟻集團啊上市啦。咁螞蟻集團上市咧就應該係香港以至全國際啦嚇，即係今年以嚟咧，即係我哋叫做 IPO 啊，即係新股上市係最大嘅一間公司啦。咁事前好多人傾啦，亦都咧就引起好多人認購咁。喺香港咧就呢個資料顯示咧就有155万人啊，認購咗呢個螞蟻集團嘅。咁但係個消息咧，點解即係今日咁多人留意咧？就係、是、應該咧，佢其實呢個禮拜四咧，就係已經上市噶啦。咁即係換言之咧，其實所有嘢差唔多已經做好曬噶啦。咁大家如果曾經抽過新股咧，了解個上市程序咧，其實到呢個地步已經差唔多係即係等下嗰啲儀式啊、敲下鑼嗰啲嘅啫嚇。咁但係點知突如其來咧？咁事件咧，尋日嘅夜晚啊，應該係就峰迴路轉啦。咁咧就上呢個上交所正式發咗个公告咧，就话咧就要求呢个蚂蚁就系停止个上市嘅程序嘅。咁稍后咧，上交所都出咗个声明咧，就系 H 股咧喺香港呢部分咧都系停止招股嘅。咁即系换言之咧，整个今次蚂蚁集团嘅上市可以话咧就系要终止噶啦。咁固然影响就好大啦，因为大家知道咧，即系依家咁大嘅公司，一定会有好多国际投资者即系参与去认购啊，做发行新股等等嘅工作啦。咁亦都有好多嘅股民啦，唔系净系香港呢百几万啊，我谂啊全世界都好多嘅。咁消息传咗出嚟之后咧，就好多人会觉得即系都系问个问题，点解突然间会咁突然咧？咁吓背后有啲咩嘅原因咧？咁今日咧就系大家就不断地围绕住呢个话题咧，就去讨论啦，到底发生咗咩事咧？咁但系当然发生呢件事之余咧，最实际咧就系好多股民如果即系参与咗嘅咧，就要了解一下咧几时退飞啊，几时攞翻啲钱啊？ 冇错， 或者可能自己要计下数咧，如果你做咗啲孖展，可能要即系蚀咗几多个佣金啊等等嗰啲咧，咁样 利息啊嗰啲 吓，系啊，咁啊，同埋或者可能亦都关注一下咧，到底后续件事。 市会点咧？咁因为有个消息今日都讲咧，就系佢可能会再希望再嚟一次上市嘅，但系咪咁顺利咧？咁呢个就唔知啦，吓，呢个就后话啦。咁所以从股民嘅角度考虑啦，即系嘅角度去睇件事啦，同一个投资者啦，甚至同一个了解想即系认识多少少内地嗰个金融市场啊嘅环境嘅话咧，其实今次呢个蚂蚁上市突然之间终止咧，都系一个大事件嚟噶。咁啊，陈泽铭，咁你自己会点睇啊？你自己第一，你有冇呢个咩咧？有冇参与呢个认购啊？等等啊， 我都做翻个利益申报先啦。咁我都有申请嘅，我都系申请咗几手啦。咁就用现金嘅，我就冇用呢一个所谓孖展去借钱去投资啦。咁陈景祥你讲得好啱啦，呢个其实系香港历史以来最多股民参与嘅一次首次发新股嘅行为啦，超过100多万啦。咁所以其实真系好夸张嘅，你谂下，其实香港7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已经去抽噶啦，系非常厉害。咁其实所谓股市喺 IPO 上市前临门一脚而放弃上市咧，其实唔系第一次嘅。其实旧年已经发生过一次，就百威啤酒咁样一次。如果再早10多20年前咧，如果大家股民都记得领展啊，其实领展其实临门一脚咧就有单呢一个司法复核啊，就令到呢个当时叫领展，我 领汇 系啦，最初叫领汇，都系临门一脚上唔到嘅。嗱，咁首先都重複一句先啦，投資咧係一個個人行為嚟噶啦，咁就有風險嘅。咁呢啲咁嘅臨門一腳上唔到市，其實就係風險嘅一種嚟嘅。咁所以佢係合乎規格嘅，即係佢可以退市唔繼續進行嘅。咁如果股民頭先陳景祥提到啦，如果我係借錢嘅，我借孖展去投資嘅，咁嗰個借錢行為咧，其實同上市其實係兩件事嚟嘅。咁所以咧，你借錢嘅利息咧，你基本上仍然要負責去俾翻嘅。有某啲手續費咧，有啲經紀行咧就願意會退回俾你嘅。咁但係亦都係嗰間經紀行嘅自己嘅決定嚟嘅啫。一般而言咧，呢啲使費係追唔翻噶啦。咁即係你會損失咗噶啦。咁所以始終都係啦，投資係要小心嘅。呢啲風險係要考慮在內嘅。不過我自己用正面呢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咧，就覺得。原来国内一啲上市嘅时候，一啲咁复杂嘅情况之下咧，唔系一言堂嘅，即系唔系话一定上到嘅。原来都系真系有个程序嘅。原来政府嘅部门觉得，咦，你对呢个金融嘅条例可能系有违规嘅，我有啲疑惑，我可能真系唔俾你上。所以从正面嗰个角度去睇咧，其实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一个制衡咧，原来国内其实开始都做紧， 都有噶， 系啦，都有嘅。 系啊，咁大家对于关于今次蚂蚁集团嘅上市突然之间要叫停咧，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或者你可能都有参与个新股去认购噶，咁啊，到底有啲咩观察咧？有啲咩心得咧？或者甚至想吐下苦水咧？咁都可以打嚟自由风咧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头先陈正铭你又分析咗一个都好详细啦。咁但系你头先举个例子里边咧，其实好多就临门一脚嗌停咧。你举嘅几个例子里边咧，或者我自己都记忆即系都有试过嘅，即系真系。唔係第一次，但係咧嗰啲都係有啲有跡可查。譬如你舉個其中嘅香港裏面，就好多人亦都當時參與抽嘅就係領匯咧，個官司一直已經嘈緊㗎啦。咁不過到最後即係叫停咗，就不過其中一個結果嘅啫。咁但係今次猛嘅裏面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是、事前係冇乜特別跡象嘅，即係完全大家都唔知嘅。咁啊係真係到即係而且咧係問到係即係真係兩日前咧就先宣布啦咁。咁我睇翻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有個事件，有啲人都當時都係即係做一個咁樣嘅估計啦，就話咧就馬雲咧就喺一個場合呢個上海一個研討會喺10月嘅24號嘅。咁啊同當時咧嘅國家副主席黃岐山咧同場啊。咁啊就黃岐山咧就話要控制風險，咁但係馬雲咧就不斷地批評咧我哋呢個金融系統。有啲人话咧，就你当面去顶撞呢个领导人咧，就受到啲苦果啦。咁到底系咪又真系咁样咧？因为事实同你头先讲咧，其实原来监管机构真系发现到问题嘅，先叫停嘅。咁但系如果监管机构发现问题啊，点解咁迟先至发现到咧？咁啊，又系咪真系背后都有啲其他原因咧？咁啊，欢迎大家，如果你哋都有啲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呢个时间里边咧，接通咗一位咧，就金融界嘅朋友啊嘛，同我哋参与嘅讨论咧，就帮我做啲分析嘅。咁就系资深嘅银行家咧，温天立嘅，温天立。你好， 主持你好， 系啊，我哋头先讲紧咧就系关于个蚂蚁集团啊，即系到差唔多真系两日到嘅时间啫吓，咁咧就突然间叫停啦，咁你对于呢个决定系咪都觉得有啲意外啊？ 其實我本身都覺得有啲意外嘅，因為過程當中嚟睇咧，我都有接受即係同內地啲朋友啊，包括係內地啲人，每一接受佢哋訪問都有討論個熱嘅反應啊。基本上大家都冇呢個心理準備嘅，包括埋即係內地嘅一啲即係機構啦。咁但係而家你倒推翻嗰個情況，你話頭先我都有聽到主持你嘅討論，就係話係咪有啲言論係咪觸發咗一啲監管嘅問題？咁呢、這個我無從推敲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如果從事後咁睇翻嘅話咧，可能呢個情況咧，可能係此前可能係阿馬山佢出席呢個論壇之前，可能已經出咗一啲問題，可能有啲所謂查詢已經進行緊，咁所以佢可能發喺個論壇當中嚟睇，可能就講個情況。咁所以嗰個事情嗰個起因同埋嗰個所謂嘅後續嘅情況咧，就未必話好似市場預期，就係因為某些言論而引發咩嘢，可能某些行為或者某些監管而觸發到一個有咁而發嘅情況啦。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個時間性啊或者各方面睇咧，都係比較急少少啦。因為始終相關嘅一個照顧活動都有經過內地嘅一啲監管部門去審批。問題係咪究竟點解會咁樣咧？咁當然我呢個都值得稍後或者內地監管機構都可能會有若干公佈，咁呢方面都可以嚟個澄清啦。我自己認為 係啱啱天立你頭先都講到咧，譬如話可能係因為有啲問題出現。但如果有真的有些譬如尤其是譬如好似內地有些媒體講到就可能話即係螞蟻需要加強啲信息披露啊等等，咁呢啲係好基本嘅問題嚟嘅。點解唔係一個過程裏面一路應該已經要發現到嘅咧？係去到臨即係上市之前嘅兩日先至出聲要叫停咧？係咪有啲不尋常咧？真係。 但呢個我就其實就無從推敲嘅，因為本身內地即係審批呢個相關公司嘅一個上市嘅，當然即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以前就係即係。中國證監會審批，咁但係後屘轉咗做註冊制啊嘛，咁註冊制而家可能某程度一啲流程都係簡化咗嘅，咁但係呢啲咁嘅超大型嘅一個民企啦，我唔當佢國企啦，基本上嚟睇，就可能都會即係都會引起或者係監管部門或者從中央部委嗰方面嚟講，都可能睇得比較。呢個密切一啲。 好啊，温天樂，因為你嘅新聞嘅時間就係到啦，我哋先聽一聽嘅新聞先。 有20名受害人，涉及的金额达到9500万，最大损失一笔达到2200万。6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仍有4人在逃，包括有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警方说，受害人包括商人、律师和学生等，其中一人在本港居住，其余都在内地居住。案中一间公司涉嫌诱骗受害人参加一个声称由本港上市公司作担保的实物黄金条租赁保值增值计划，可以透过公司安排受害人购买金条，再租给上市公司，以取得保证回报和每月的定期派息，但受害人之后未能够得到回报。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热带风暴艾沙尼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105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偏西方向移动，靠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喺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另外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荃青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咁而家。 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在葵涌公园。仲有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一带比较多车一些。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龙尾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线的间封措施已经是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由于受到七咸道南的交通意外影响，龙尾就排到去上乡道噶。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九龙入口是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后些小九龙塘会嗰段咧就挤塞噶，龙尾系去到圣佐治大厦。而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啦，龙尾喺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九龙方面，九龙湾亭石村对出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多车噶，龙尾系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啊，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失业率咧创咗16年嚟嘅高位，最近都见到一啲旅行社都话有啲无薪假裁员嘅情况。 保就业计划而家系咪第三轮？基本上铁定都唔会做噶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保就业计划咧，我哋就唔会推第三期。你见我哋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里面嘅措施咧，真系受到政府啲措施影响而关闭嘅，我哋先至会考虑有一啲具体啲针对性嘅措施去帮手。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翻嚟，我哋傾緊咧就關於螞蟻集團咧，突然間咧係宣布係停止上市嘅。咁啊，新聞之前咧，我哋同資深銀行家温天立咧傾緊關於呢件事。温天立你好。 你好， 系啱睇个新闻打断咗啊！我哋继续翻嚟，继续倾下先。咁我头先讲咗啦，就系话即系到底点解突然间嗌停啦？咁啊，即系可能有好多原因嘅猜测嘅。咁但系咧，温天立，你可唔可以讲啊？今次里边咧，其实真系好多人咧好意外嘅，即系突然之间咁叫停。咁啊，好多人咧就留意到一件事咧，就话咧即系同内地有关嘅啲股市啦，即使好似蚂蚁同埋马云呢啲咁有实力嘅咧，都突然之间会被监管机构叫停上市嘅。咁啊，讲翻个政策风险呢样嘢啦。咁其实呢个政策风险里边咧，今次里边咧系咪都？好突出有咁嘅問題啦，即係到如果就一個投資者嘅話嚇，即係真係好興趣大陸嘅股市或者係對內地嘅股市嘅公司好有興趣，但係呢個政策風險我應該點樣評估咧？從今次裏邊我哋睇到啲咩嘢咧？喺螞蟻呢個突然叫停上市裏邊， 螞蟻咧雖然唔係一間國企啦，咁但係佢呢個行業同埋佢嘅規模嚟講咧， 基本上你達到呢個所謂內地嘅央企，即係中央企業嘅一個即係特徵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喺咁嘅個特殊格局之下嚟講咧，投資者投資呢類型嘅超大型呢種比較敏感性行業嘅啊，咩叫敏感性行業？即係話其實就基本上唔係話對外資開放嘅一個所謂一個產業嚟講咧，其實都要有個預期，就係話其實佢哋都差唔多等同國企一個。面對個監管層面啊，或者係從呢個中央嘅一個佈局上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係話，呢方面就唔係話內地嗰個監管制度係過於嚴格，咁但係只不過喺呢間企業或者呢個特殊嘅環境之下，佢就等同一間國企嘅話咧，其實大家都要預期佢就唔能夠話好似當佢去美國上市或者去新上市咁嘅情況，所以佢哋從企業嘅運作上嚟講，應該都要配合翻呢個所謂即係國家嘅一個。 一個 策略同埋方向咯，咁但係當然啦，本身我講完呢啲嘢出嚟嘅話，大家都會覺得意外，就係話佢喺咁短時間之內遞交上市，咁短時間之內批准上市，咁其實呢個都受到國家嘅祝福或者係一個國家嘅回響。即係准許嘅，點解突然間會咁咧？突然間先發現到咧，咁所以呢、這個我始終覺得都係要由監管機構去進一步去披露。咁但係呢個披露究竟幾時咧？究竟係咪當佢再上市嘅時候先再披露，或者係其他嘅情況？咁我覺得呢方面都係即係投資者都要耐心等待。 但係監管機構都應該要做個解釋㗎，係咪咧？因為今次一件咁大嘅事咧，咁大間嘅公司突然間咁叫停咗，即係從一個市場資訊同埋一個即係透明度啊，係咪監管機構應該做多啲嘅解釋咧？即係點解突然間要咁？叫停啊咁。 以往嚟睇咧，佢由中證監如果審批嘅話，以前叫做都係審批制啦。咁其實都會過一次即係中央部委去睇下有冇問題嘅。咁而家換咗審批換咗註冊制，係咪就冇呢個步驟咧？我覺得就未必，因為始終律師啊、法律顧問啊嗰方面都要發表一定嘅意見去證明佢合法規去經營噶嘛。咁所以變咗而家出現咁嘅情況嚟睇。我覺得一定係一啲好重大嘅變化，而呢個變化咧，就唔能夠話而家從我哋單方面去揣測究竟係發生咩事，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就係話，可能中證監啊，或者其他唔同嘅部委啊，可能都係可以未來可能可以披露下或者透露下，不過再上市嘅時候有個相關情況啦。咁但係當然啦，你都要留意翻一樣嘢，其實就係話。前幾日嚟講，當呢個唔同嘅部委去約見佢嘅時候咧，其實就以往都有好多啲咁嘅例子，無論國企、民企、央企都有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咁高調發一個新聞稿出嚟去講呢件事咧，當時都可能唔能夠話，好多人都唔嚟話好察覺當中嘅問題。咁而家事後睇翻嘅話，其實一切都有一個原因喺度咯。咁至於個原因係咩嘢，當然我哋唔係話咁理解咯呢方面。 係阿温天立啊，用翻香港嗰個角度睇啦，當然呢一個係今年全球最大嘅 IPO 啦，咁對香港呢個總個集資額係有幫助啦。咁呢件事件對香港個股票市場嘅影響係點樣咧？ 呢、這個交易咧，或者螞蟻嘅上市嚟講咧，其實係有三分之二都係，即係絕大部分係其實係內地科創板上市嘅，港股部分其實就唔係話咁大嘅。咁但係咧，就係內地審批為內地審批，香港審批為香港審批啦。咁當中嚟睇係咪連港交所上市科或者證監會都見唔到呢啲相關嘅問題出現咧？咁呢個我自己覺得都係要留意啦。咁第一方面嚟講，人哋就會覺得就係話監管機構呢方面嚟睇係唔係即係同內地嗰個配合嗰方面點樣談法咧？呢樣嘢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當然啦，咁大型嘅新股突然間取消咗或者延後咗。咁呢一個對香港嘅一個我覺得聲譽或者各方面就唔會有影響嘅。咁但係投資者就或者投資界就會覺得好似急咗啲，好似摸不著頭腦咁嘅情況。咁所以呢個透明 好突然啊嘛，即係大家都係， 我覺得即係本地嘅監管機構可能唔同內地監管機構都可能即係未來都係合作一下，聯合作一個。即係説明咁，讓投資者或者投資界比較清晰翻嗰個發生咗咩事咯。 但喺今次裏邊咧，因為佢係上交所先出咗公告先啦。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香港應該照計冇辦法可以自己去，即係自己單獨去噶啦，係嘛？即係換言之，這件事嘅主導都喺內地噶嘛，係咪應該係咁噶嘛？程序 其實呢件事你會見到一個情況嘅，就係話。以往嚟講就聯合公佈噶嘛，咁而家上交所出嚟呢個事一定非常之急嘅。而呢個過程當中嚟睇咧，我自己相信即係從翻時間推動嘅話，應該發公佈嘅時候咧， 就冇通知港交所嘅，港交所都可能睇广告先知道，或者事后有人打电话喂我哋出咗公告，或者 但咁样发生咗嘅，港交所应该系讲冇得选择嘅，系咪咧？ 可能牵涉到一个比较高层次嘅一个一个监管情况啦。咁但系当 A 股系叫停咗嘅话，港股你唔叫停佢嘅话，呢个系相当之尴尬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喺咁嘅市场之下嚟讲。作為一個比較穩妥嘅做式，你做法你都係跟住佢，跟住 A 股嘅步伐去叫停佢呢樣嘢，或者係據我了解，好似係企業自己去申請呢個所謂暫緩噶嘛，咁亦都唔係話即係交易所或者可能雙方一個協商嘅一個解決方式嚟嘅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温天立。啱我哋倾紧咧，就关于蚂蚁集团上市突然间叫停咁，啱同佢倾嘅就系资深银行家温天立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个新闻嘅话咧，就即系都要做翻啲后续啦。即系如果认咗股嘅话咧，就可能要睇下点样退款啊，点样做翻啲后续嘅工作啦。咁好啦，咁我哋呢个话题咧，暂时倾到呢度啊，陈总。 好，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再转另一个话题。 你喺度做咩啊？ 今个星期嘅嘉宾，佢自小习武，识得咏春、洪拳、大圣劈卦，而家仲加埋泰拳添，唔练定点得啊？ 刘生，你使唔使登到咁行啊？乜唔系上嚟倾下偈嘅啫咩？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黄泽峰， 手下留情。 泽峰啊，佢话想同你过两招啊？ 唔系嘛？ 法医研究所， 死因不明，睇落去好似好残酷，但总比随便定下死因合理。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咧，想转另一个话题咧，陈泽铭，我相信你今日应该都好多时间咧，久唔久都会揿揿个机啦吓，或者望一望电视咧，睇睇最新进展系咩咧咁啊。咁讲紧嘅咧，应该就系美国嘅总统大选啦吓。咁应该由今日朝早咧，就应该好多人都可能已经开始呢度留意住啊，到底个选情啊、点票啊点样嘅咧咁样。咁我而家咧就会倾一倾啊，关于今次嘅美国大选嘅。咁啊嗱，我哋睇翻啲数字先啦，即系因为呢度都要进行紧噶吓。咁啊，其实而家咧就好多嘅。即係所謂叫 apps 咧，都已經係有一個選情嘅最新嘅情況噶。咁我而家睇到一個咧，其中一個咧就係227同埋對213啊，呢個叫選舉人票咧，大家而家應該都知個制度啦。咁咧就係拜登咧就攞到227，咁啊特朗普咧就攞到213個選舉人票。咁啊表面上咧就拜登暫時攞嘅選舉人票係多啲啦。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即係我諗留意個新聞咧都有知道嗰啲搖擺州咧就繼續點緊票嘅。咁同時間亦都有咧即係講緊話幾百萬嘅即係郵遞選票咧都仲未點清楚嘅，咁所以個變數咧都相當大嘅。咁而且亦都有另一個現象。咧就系都未点完票咧，咁大家如果留意新闻咧，就特朗普话自己已经胜出啦，咁啊准备好庆祝啦，咁到底咁样讲咧，系有啲咩玄机啊，或者会引起啲咩后果咧？陈泽铭 系咁啊，大家关注呢件事件其实都好正常啦。第一，即系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国，咁佢嘅选举对全球有影响啦。香港作为一个咁外放，即、就、系、是、向外对外贸易嘅城市，咁一定受到美国嘅政策影响嘅。咁所以实际上面我哋也要参考啦。再加上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是一个好好嘅教育过程嚟嘅，即系睇一睇一个所谓全世界最民主嘅国家，佢点样去透过一个有系统嘅选举去作出一个权力嘅更替。咁香港其实系好有参考作用嘅，即系对我哋自己将来嘅政治改革啊，我哋嘅政改啊，都有参考作用嘅。不过答翻你头先个问题啦，咁有好多即系政治操作啦，当然喺成件事件上面大家见到，咁特朗普喺中途已经出嚟话自己赢啦，咁系唔系即系？ 就話以後嗰啲郵遞嘅選票咧就唔應該再點啦， 嗯、 即係佢可能已經係鋪定路去講呢啲嘢。大家如果仲記得喺2000年嘅時候咧，呢、這、一個Al Gore 呢個戈爾同埋布殊嘅一個總統選舉咧，亦都係出現咗一啲點票嘅問題嘅。咁、當時係有啲爭拗咧，係延續咗數以月計嘅。咁、我自己覺得喺今次如果咁近呢個票數嘅時候咧，呢一兩日出到結果嘅機會咧，我自己唔係咁樂觀啦，我只可以咁講。咁、所以特朗普喺呢個時候咧，就主動出擊，佢講咗啲嘢先咧，就可能希望佔到一啲甜頭啊，有啲著數嘅先。咁、如果去到最後有問題，始終都要經翻美國嘅法院去解決㗎啦呢件事、 因為民主選舉咧，就正如你講啦，即係一來就係即係大家即係好留意個選情咧，就係即係千變萬化嘅。咁、另一個咧，亦都係即係真係一個公眾教育，即係、大家喺個過程裏邊咧係會學習到好多嘢㗎。咁、所以咧大家都好留意㗎，咁亦都會繼續關注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呢個話題嘅討論咧，或者你又觀察到今次呢個美國大選有啲咩特點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 跟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我到呢個時間咧，我就請嚟一位即係都對呢、這個美國政治啊，同埋今次選舉都關注嘅一位朋友咧，就係、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馮志正啦，同我哋分析一下嘅。馮志正你好， 你好， 係啊。冯志正系我啱啱头先讲紧咧，就系个大选啦。咁啊，相信大家我谂都一路好留意个过程啊，或者点票最新结果。我谂相信你都一路睇住噶啦吓。咁啊，好啦，到现在为止咧，就未点晒嗰啲票。咁啊，再后续落去咧，就你估计会发生啲咩事啊？或者今次里边会唔会系咁顺利啊？即系个选举个结果。 其实今次选举结果咧，就真系唔系见到即系。好似我哋原本預計咁樣嘅，因為如果睇翻我哋民調嘅數字嘅話咧，無論你喺呢個比較親民主黨嘅民調底下，又或者比較即係共和黨拜登成日引述嘅民調底下咧，都認為今次美國選舉咧應該係一面倒南方即係呢一個嘅民主黨全勝啦，又或者係紅方嘅共和黨全勝。咁但係睇到時至今日啦，我哋點票喺一啲關鍵嘅州份都大概點到90%嘅 percentage 底下咧，其實我都仲係見到咬得非常之緊嘅。咁啊，雖然我哋一啲搖擺嘅州份咧，其實就由呢、這個譬如佛羅里達州啦，咁就特朗普勝出。咁但係咧，就我哋都可以見到一個好明顯嘅情況咧，就係唔會有一個好候選人嘅贏面，今日咧係可以有一個清晰嘅即係見到出嚟嘅。咁但係亦都我哋亦都可以有肯定咗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論翻即係選舉人票同選票嗰個關係咧，過往特朗普喺上一次表現咗一次啦，就係佢輸咗選票嘅整體數字，但係以選舉人票咧作為勝出，成為咗美國嘅總統。咁、今次咧睇起上嚟咧，佢都係用翻同一策略嘅。而家暫時開票結果顯示咧，就大概咧，即係拜登就應該係選舉票入邊咧係贏到50%，而呢個特朗普只係得48%。咁、但係喺啲關鍵州份上面咧，其實選舉人票嚟講咧，特朗普咧都仍然係一個好奢微嘅優勢。咁、所以即使今次贏選舉都好咧，都係以選舉人票咧作為作準嘅。 即係如果係我講緊叫做即係選民嗰、那個總票數咧，就其實相差好遠下嘅，即係睇到而家嚇，即係等於上一年咁啦，即係希拉里最後即係結數咧，其實都領先咗成300多萬票嘅，但係喺個選舉人制度下邊咧，就都繼續輸嘅，冇辦法嘅。咁啊嗱，阿馮志正嘅睇都同佢分析到咧，今次裏邊咧即係咬得好緊呢個現象啦。咁因為今次裏邊咧就呢個參議院同眾議院都改選嘅，咁我睇翻咧，其實嗰啲數字暫時為止咧，其實同樣地都真係咬得好緊嘅，即係都係即係嗱，到現在為止最新嘅咧就係喺個參議院咧就係47-47，即系仲未选晒啦，咁但系又系即系大家拉住差唔多50-50嘅，咁啊去到呢个众议院亦都系咧190-181，咁啊亦都系差好少嘅啫。咁呢个咁咬紧嘅情况系咪表示即系美国呢个社会嘅分裂，即系真系两边阵营啊，系各自差唔多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而可能咧即系触发嗰个社会矛盾咧，其实都会好大嘅，系咪咧？ 嗱，呢個真係嘅，就係我哋見到美國政府或者美國成個選民之間嗰個社會矛盾咧，呢幾年咧係變大緊嘅。咁啊，當然而家我哋即係無論我哋講緊政治立場嘅分野啦，甚至乎更嚴峻嘅咧，其實對於政治消息嘅來源咧，都係十分分野之大嘅。你可以見到，無論我哋喺比較親拜登或者親共和黨嘅消息來源底下咧，都覺得今次係贏到開行嘅。咁但係事實結果而言咧，就絕對唔係嘅。咁所以你見到呢個情況一樣啦。咁但 但可能要唯獨是要提一提可能啲聽眾咧，就是、我哋成日都認為咧係特朗普令到美國社會分裂。咁、但係我哋睇翻啦，好多喺譬如話皮爾等等嘅 research 嘅智庫底下都見到啦，喺2012年、15年、16年去到今時今日咧，佢哋嗰個美國嗰個關於政治傾向嘅民調咧，由原本我哋係比較趨近中間化，其實喺14年開始咧就已經係兩極化慢慢出現咗。咁、所以究竟係特朗普令到呢個美國社會兩極咗，定係因為呢個兩極化嘅社會出現咗，原來我哋產生咗一個政治嘅枭雄類似特朗普嘅角色咧？咁、我懷疑亦都相信係後者嘅機會咧係比較多。咁但係一定嘅肯定嘅係咧，就係、是、今時今日呢個美國嘅即係政治環境底下呢種撕裂咧，就我相信係已經係一個事實嚟㗎啦。 阿馮智正，你講到即係而家個政治環境咁撕裂啦，不單止係美國，其實香港都可能似似地嘅。咁、以特朗普嘅性格咧，即系佢似乎真系唔会轻易认输嘅。嗱，如果系佢用一个咁嘅策略嘅话，而双方票数系咁接近嘅话咧，似乎冇咁快可以睇到个真正有一方肯认输啦。咁点样发展落去啊？你会觉得？ 嗱，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有趣嘅，即系美国嘅政治嘅真正嘅事实嘅情况嚟讲嘅。因为譬如举个例咧，美国我哋成日都话咧，11月到选举，然后11月可能过咗嗰晚之后咧，其中一方嘅候选人咧就会结束咗，就会话我认输啦，咁就祝福对手。咁但系呢啲过往咧，其实唔系一个法律嘅行径嚟嘅，因为真真正正由一个州佢自己为佢嘅候选嘅选举人作出咗投票之後咧，大概去到11月到，甚至乎去到12月咧，呢啲候選嘅選舉人就會去美國去投翻嘅華盛頓入邊投翻票，究竟選出邊一個真正嘅總統出嚟？但過往幾次選舉咧，我哋係從來唔會理呢一個行為嘅，即係由選舉人攞住張選票去呢、這個即係華盛頓去投票，呢、這個行為我哋從來都唔理。個原因就因為當晚出現咗有一個壓倒性嘅結果嘅時候咧，其中一方嘅候選人咧就會好有禮貌地講話，我 自動要承認結果啦 嚇，自動承認結果。但係呢一個咧並不是美國法律嚟㗎，呢個就係法律以外嘅一個傳統嚟嘅啫。嗱、今次見到特朗普講到明今晚就已經可以搞一個即係 慶祝啦，慶功啦。 咁啊，即係簡單嚟講，佢俾咗個清晰嘅信息，大家就係佢唔會今晚認輸啦。雖然喺個民調同埋暫時見到個 polling 底下咧，特朗普應該都未必輸嘅。咁、但係起碼 但係都唔可以講佢嘅贏噶嘛，係嘛？即係而家唔能夠呢個階段就宣布贏噶嘛。 就係、是、未宣布到贏，所以肯定就係咧，佢只能夠話其實佢而家擺到明出嚟嘅樣咧，就係佢唔會認輸。甚至乎咧，因為今次選舉咧，我哋今日係即時投票，或者有時候部分嘅票箱咧係開緊一啲即係郵寄投票嘅啫。咁但係譬如話賓夕凡尼亞州等等咧，佢哋嗰啲郵寄投票咧係慢慢先開翻出嚟，即係今晚唔會有結果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其實之後嗰個選舉嘅問題啦，會唔會認輸啦，甚至乎法律訴訟嘅問題咧，我哋都係未解決嘅。咁所以有機會今次嘅選舉係史無前例咧，延到非常之長，甚至乎去到12月先有個正式結果嘅。 呢、這個會唔會都係屬於即係美國呢個選舉文化嘅一個變化咧？即、就、係、是、你頭先講到咧，就係大家好有君子之風咁啊，宣布係敗選咁啊，協助呢個政府，即係如果係輸咗嘅方啊，即係協助政府過渡。如果係現任嘅就咁啊，係一個好順利、好和平嘅交接啊嘛。咁今次裏邊你會唔會預計到一啲係好唔和平啊，甚至唔係咁順利嘅交接咧？ 嗱，呢一個咧就真係陳律師可能就會熟好多啦。因為法治嘅系統底下咧，就唔單止法律寫出嚟嘅條文嘅，其實背後有好多文化同埋傳統咧喺後面包住佢。咁譬如話認輸啦，祝福下個候選人啦。有陣時法自己都唔係爭咁遠，就唔會去打官司。即係譬如話，你而家見到未完嘅選舉啊，特朗普已經喺部分州份，共和黨喺部分州份咧，已經就郵遞選票係作出呢個輕嘅訴訟嘅問題。咁所以你會搞到成件事拖得幾難睇兼混濁嘅，都拖到好長。咁但係呢啲其實唔係佢個法律唔容許佢嘅權力問題，就係、是、個傳統嘅問題，就係、是、一般嚟講係傳統。 系啊，即系奉旨正啊，因为新闻时间到咧，嚟暂时等一等我哋，好唔好？先听下新闻，佢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大选多个州继续点票。 美联社推算在选举人票方面，暂时仍然由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领先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特朗普目前取得213张选举人票，拜登有238张，领先25张。两人在几个摇摆州份未分高下，包括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内华达州。这几个州根据现时点了的普选票，除了威斯康星和内华达，其他暂时都是由特朗普领先。除了选出下一任总统，今届大选同时改选众议院全部议席和参议院大约三分一议席。根据美联社的统计，共和党暂时在参议院取得47席，未过半数，民主党暂时取得45席。至于众议院，民主党暂时取得185席，亦都未过半数，共和党暂时取得178席。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警方指他涉嫌用车牌查册资料用于不符声明的用途，触犯道路交通条例的虚假陈述。港台发言人说，事件不单是港台的事，而是关乎整个新闻界，会协助蔡玉玲，并会同工会沟通。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并非针对个别行业。他又透露，今年八月亦都曾经有人因为涉及查册车辆记录而被捕。据他所知，这名被捕人士并非新闻工作者。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说，查册需要填报真实资料，否则可能违法。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同梅窝度假群组相关的本地个案，有关群组累计七人确诊，余下一宗是新增的输入个案，另外有少于十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两宗本地个案，患者都住在大埔，分别是一名住在广福村广佑楼的26岁男子，同埋一名住在富善村富伦楼的54岁女子。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希望社会齐心抗疫，让疫情受控，令国家有信心恢复通关。他又说，明白会出现裁员潮，如果防疫抗疫基金有余款，会针对协助有需要的群组。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想你游香港活动之下，可以供市民免费换领的本地游名额已经满。为让旅游业界能够恢复运作，旅发局在10月下旬推出想你游香港活动，市民在本地零售和餐饮商户的实体店铺消费满港币800元，可以换取本地游名额一个。有关旅行团在1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出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有意外，龙尾蒲岗村道。而家反方向龙翔道去番泉湾近住彩虹一带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在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丁九的快線有壞車阻路，現在大擠塞，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就是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丁九快線有壞車，一大擠塞。至於較早前在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在一大只是車多少少，車龍有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 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噶。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嘅两红桥底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要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而家嗰種互動嘅模式咧，一來我哋可以好快咁樣去俾到市民，好快享用到個海濱；另外就係話呢啲設施咧係可以同市民互動，我哋一路去做嗰個優化，我哋好快去學習到。 星期日下晝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言不盡。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翻嚟咧，倾紧咧就系美国大选嘅陈泽铭啊。 系 咁啊，有我哋嘅时事评论员啊，冯志正咧就同我哋分析紧个形势啦。咁，冯志正你喺度啊？ 喺度。 是啊是啊，啱啱我頭先傾嗰陣嘅新聞打斷咗，唔好意思啊。咁我哋頭先一路講緊咧，就到底即係今次嗰個結局啊，到底係點樣結局咧？咁因為陳澤銘都提到咧，大家仲記得即係呢個戈爾啊，即係同阿呢個小布殊嗰次咧，就都擾攘咗輪嘅。但係嗰次咧，我覺得都係大家睇到都係幾君子之爭嘅，即係到最後就係戈爾即係自己承認落敗啦。咁就即係話要結束國家，唔好咁長期咁樣即係爭拗啦咁。但係今次你估呢個結局裏邊有冇咁順利咧？或者會係有邊幾種可能性咧？ 如果我哋按翻過往，我哋參考特朗普嘅性格咧，要佢做一個咁君子嘅協定咧， 似佢啦， 外交政策嚟講，就絕對唔似噶啦。咁所以咧，就都幾令到人哋即係沮喪嘅。即係如果我哋真係今次由呢個共和黨大勝嘅話咧，咁我相信就會有問題啦。民主黨大勝，我相信佢拗極都有個譜啦。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哋就見到咧，喺不同嘅州份咧，係有機會有一啲爭拗嘅情況出現嘅。你見到譬如話威斯康辛州而家暫時領先緊嘅點咗95%嘅選票啦，但係講緊嘅選票差距講緊3%，若果個數字咧就大概係30,000張選票左右嘅啫。咁其實呢個咧真係可以值得去即係重新點票嘅。嗱，加上咧，其實我哋有部分州份咧係未計郵遞選票嘅。咁究竟郵遞選票嗰個政治訴訟啊，如果真係萬一要輕視訴訟嘅時候咧，12月之前可唔可以處理曬咧？呢個都係成為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即係你問我，我覺得今日即係除非真係特朗普係最後勝出，同埋呢個拜登係宣布自己宣布落敗啫。否則嘅話咧，我都覺得其實呢、這個咁樣嘅撕裂咧都會變得比較。即系拉得 几长嘅，冯志正啊，即系因为喺投票日之前咧，其实似乎嗰个民调咧系几清楚睇到拜登一路系领先啊，由超过10%去到8%嘅领先嘅。但系点解出嚟嘅结果又系好似唔系好同咁解？你点样去分析呢一个民调同实际投票结果个分野咧？ 咁首先我哋就會見到一個好明顯嘅輸家啦，即係無論媒體同民調，即係各個美國嘅智庫咧，睇嚟今次都唔係一個好成功嘅地方啦。四年前2016年嘅時候，佢輸咗一次民調啦，2020年個民調都係出錯嘅話咧，咁睇嚟啲民調真係唔多可信。咁但係咧，呢個民調結果點樣都好咧，其實我哋諗翻起一個研究方法咧，你就會明白噶啦。因為研究我哋真係唔會知道明天發生咩事，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模型咧去作出揣測。其中一个揣测咧，就是、透过问卷形式去或者问题形式去问一下啲即系受访者意见。但系当中有两个好大嘅差距，第一就系佢哋嗰个问卷嘅 sample 啦，即系佢系咪真系问得好准全备咧？嗱，咁今次美国算系好噶啦，佢系用紧唔同民调公司都 call 嘅嚟一个咁样嘅选票嘅效果出嚟。咁呢个就睇起上嚟可能解决咗比起2016年嘅时候。但第二个大问题喺边度咧？就是我话我投俾边个同我实际投俾边个呢其实系唔同嘅地方嚟㗎。比如话举个例我话我投俾呢个特朗普但系或者我投俾呢、這个即系拜登但系我出到嚟可能我唔投票㗎。又或者我投俾拜登但系最后我投咗俾特朗普嘅。其实呢个咁嘅情况呢喺睇嚟今时今日呢都相当之普遍。咁我觉得系从呢个情况去睇呢就知道民调呢喺美国个效果呢应该都越来越差啦。 冯志正啊，而家睇到有一个消息咧，就是一个叫国际危机组织啊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咧，就佢最近发表咗个报告啊，佢就觉得今次个选举咧，可能触发一个美国咧都几不稳定嘅情况嘅，咁甚至咧系会可能出现咗一啲即系几大规模嘅冲突啊等等嗰啲嘅，咁啊电视都有睇到啦，见到好多州有啲啊即系起手围板啊，咁亦都有啲就叫呢个国民警卫军要即系所谓准备啊咁样，咁呢个咁嘅形势到底我哋觉得系会有几大可能，即系演变到去真系一个因为分裂啦，因为今次嘅选举结果而触发到真系一啲街头甚至几暴力嘅冲突啊咁样，你觉得个可能性大唔大嘅咧？其实？ 其实都相对之大嘅，因为当然你话街头咁会变成一个系咪全面美国内部内战之间嘅情况咧？我相信就未必会嘅。咁但系你话街头零星嘅冲突啊，甚至乎一啲暴力事件发生咧，其实你耳咬得咁紧嘅情况底下，无论呢个特朗普选择系佢话自己赢咗，跟住输咗啊，又或者系 Joe Biden 赢咗，临尾变输咗咧，都系会有咁样嘅情况发生。咁所以你见到美国近排咧，都有好多媒体同埋好多一啲即系时事评论啊，又或者一啲意见领袖出嚟咧，都叫大家冷静同克制，要接受嗰个选举结果。咁当然头先我讲嘅所谓嘅时事评论员系唔包特朗普本人啦，呢个系一个比较大嘅不稳定因素。咁但系呢个我哋都无可避免嘅啦，因为美国个社会个撕裂嘅情况咧，今时今日都系一个几大嘅问题。我相信。唔單止美國，全球嗰個撕裂都係 好嚴重啊！ 咁所以所以呢個好合理嘅其實。 馮智正嗱，其實好多評論員都分析過，如果拜登出贏咗或者特朗普贏咗，對中國以至對香港嘅影響係乜嘢啦？咁而家似乎出現第三個情況啦，即係有一個靠著狀態，對香港有啲咩影響咧？短期或者長期，你點睇啊？ 其实短期嚟讲嘅影响咧，就应该唔系争，即短期就会有多啲影响，但系长期就唔争好远嘅啫。虽然短期嚟讲咧，大家咧，譬如话我哋无论特朗普同埋拜登赢都好咧，特朗普咧嗰个嘴脸同埋佢个气氛咧就比较差少少，拜登就缓和少少。有机会好处嘅地方喺边度咧？就是、假如拜登上台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喺某一啲嘅中美之间嘅政策就会作出缓和。导致到咧就系、是、可能譬如话一啲美国领事馆啊，又或者系一啲美国嘅组织喺香港嗰个活跃程度咧，可能可以容许嘅程度高翻啲。即系举个例，即系简单嚟讲就系、是、即系中国唔会太过针对呢啲咁嘅外国组织，因为始终拜登感觉上都释出咗一个暖化嘅风咁样，咁中国都要释翻个暖风出嚟。咁但系呢个只系短期嘅问题嘅啫。嗱，你睇翻其实无论由呢个香港嘅自治法案啦，香港嘅政策法嘅修改啦，又或者等等唔同对于中对于香港嘅制裁或者对于香港政府嘅制裁嘅数字嘅睇法咧，你都见到其实唔系一个共和党嘅候选人或者民主党候选人嘅议员嚟噶，你见到其实系一个两党共识，所以长期嘅对华政策同埋长期嘅对香港政策咧，我相信无论特朗普同拜登是但一个赢咗都好咧，个转变咧。其实实质嘅咧唔系好大，不过面口咧就可能差好远啦。 好啊，唔该晒先啊，冯之正。 系啱同我哋倾嘅咧，即系时事评论员冯志正咯，倾紧嘅就关于美国大选啊，面口系咪好啲咧？咁呢个真系要大家睇啦，因为其实根据啲调查讲咧，香港同埋台湾都几多特朗普嘅 fans 嘅， 亚洲嚟讲系最多支持， 尤其是台湾啲，台湾就排第一，香港排第二，所以特朗普赢咗咧，唔系一定好多人反感嘅，即系咁讲。咁但系最后嘅结果点咧，都有可能咧就要上到美国嗰个最高法院噶。 冇错。 咁啊，陈湛明你系法律界啦，咁我哋寻日记得咧，即系呢个法律年度开始的时候咧，就我哋嘅大法官都讲到咧，我哋嘅法庭就唔要掂政治嘅。但系因为睇翻美国，睇翻到香港都好多事啫，其实都系要处理政治嘅。 系 咪？咁今次美国呢个大选嘅话咧，如果再去又要摆到上去呢、这个法院里边最高法院里边去决定某啲嘢嘅话，系好事啊坏事咧？即系无论对法治对民主嚟讲， 我谂喺普通法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就司法是一个司法独立，我哋大家都支持啦。佢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咧，就是一个所谓嘅终极裁决者。因为要一个社会要向前进咧，始终有啲争拗咧，你要解决嘅。咁边个去解决咧？就是司法。有啲讲法咧就话，诶，系咪司法独大啊？我作为法律界，我唔同意嘅。佢系一个终极裁决者，但系记住司法系统唔会作出一个行政政策嘅，佢系一个被动角色嘅，你有争拗先攞上去解决嘅。咁所以呢个制度系行之有效嘅喺普通法地区。我将又加多一句咧，即系我一开始讲嘅时候，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教育过程，对香港其实系香港我哋其实系失去咗一次我哋一人一票去选特首嘅机会嘅。其实咁喺呢一次机会，大家可以参考到，其实每个国家嗰个选举制度咧都有佢好特别嘅地方或者缺陷啊，甚至系咁。所以咧，当我哋设计我哋自己香港将来个系统嘅时候，都要记住，我哋唔可能设计一套完美嘅一人一票选特首嘅制度嘅。咁所以系多啲思考啦，多各位参考多啲其他国家嘅例子。 系啊，即系民主选举就系一个教育过程啦，亦都系一个学习过程嚟，可以讲系啊。咁因为时间嘅关系咧，倾咗美国大选咧，就暂时到呢度咯，陈振明。 好啊， 咁我哋就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另一个话题。 我是方健儀， 我是沈达源。不经不觉，我们主持的精灵一点电视版已经在港台电视31播了三年几。 看开电视的你要留意了，今年12月1日开始，香港就会全面数码电视广播。 即是说，如果你看开模拟电视，到时就会看不到的了。 怎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在看模拟制式的电视呢？ 最简单直接就是睇紧港台电视嗰阵，望下右上角嘅标志，有冇见到个好细嘅字母 A 呢？如果有，就系啦。 咁最快啲加翻个机顶盒，或者买过部电视啦。 唔识点做嘅话，就要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2922-923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的電話是1872311，大家對不同的話題有興趣都可以打來的。我們陳湛明，我們就還有少時間想談一下關於國泰方面的發展，就是國泰勞資雙方和勞工處三方會議就今天開了、但似乎就個結果就都不是很理想了。會議大概進行了都有兩個鐘頭的。工會方面的講法就是資方的態度就相當強硬，未有正面回應工會的訴求。咁而工会亦都指出咗咧，会上嘅提出咗若干即系问题啦，就话咧，如果今日唔签约咧，就听日就会被解雇嘅。咁工会方面认为呢个解雇咧太过严重啦，就希望公司可以改变。咁但系公司嘅讲法咧，即系国泰嘅讲法咧，就话咧呢个只系一个法律嘅问题啫。咁到底后续落去会点样咧？咁工会同呢个管理层咧系会继续再倾落去，还是会有再另一波嘅即系解雇或者系裁员嘅行动咧？咁大家如果关心呢个话题，或者你都系可能系国泰嘅一份子咧，想分享啊，或者同我哋傾下咧，到底而家件事發生成點咧？咁你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就電話機旁邊，我哋而家咧就接通咗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啊，黃思敏咧，同我哋傾下嘅。黃思敏你好， 兩位主持人好。 係啊，你今日就應該係開咗會啦，係嘛？咁我哋睇翻啲報道咧，你話咧就係個公司嘅態度就好強硬嘅。咁到現在為止咧，其實工會覺得個情況係點樣咧？同埋你後續跟住會點做咧？ 其实公司 態度由頭到尾都好強硬，所以其實佢前幾日會突然之間肯發放一本津貼俾後來肯簽新約嘅同事咧，我哋都其實有一啲覺得意外嘅。我哋初頭都係諗住佢乜都唔肯放嘅，咁但係即係覺得公司少讓步啦，但係始終大家唔係淨係想要呢啲咯，因為好多新合約上面嘅改變啊，或者五千會變做解雇呢件事咧，即係其實呢啲問題仍然都係解決唔到啊。咁所以係咯，我哋而家嘅諗法就係、好啦，如果簽嘅話，我哋一齊長期抗爭。如果唔簽嘅，就真係想公司快啲回應佢哋，希望唔係一個解雇嘅形式處理咯。即係當然佢講到話，即係法律上嘅槍可能係真係要用到解雇。咁但係公司內部嘅一啲即係處理方法，其實公司自己裏面可以搞得掂嘅啫。係咯，即係唔需要去到咁強硬咯啲字。 黃思文，因為我有少少想都問下你嘅，因為我哋都睇到嗰個新聞嘅報道咧，就話咧係正如你頭先講啦，係應該今次咧當呢個裁員處理就唔係解僱嘅。 係 兩種做法有咩分別㗎？其實或者對你個利益嚟講有咩分別？ 其實我哋知道裁員嗰個成個套餐啦，我咁可以咁講啦，同埋今次即係如果唔簽新約會解雇嗰個咧，其實主要相差嘅係可能係一個月嘅大概一個月嘅特惠金，同埋裁員嘅話咧，佢哋係有機會翻嚟重新喺國泰工作嘅，亦都可以，如果佢哋能夠得到嗰啲退休嘅旅遊福利啊，佢哋都係會攞到嘅。但係如果係解雇名義嘅話咧，佢哋就會冇得翻嚟噶啦，亦都會被列入黑名單。就算另一半係仍然喺公司工作，想寫佢哋個名做一個即係旅遊嘅夥伴，都係唔得嘅。 系黄思文，我睇到有啲报道咧，其中一个争拗点系所谓一个所谓过渡性嘅一个津贴啊，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一个要求系乜嘢？ 嗱，其实公司就初头提出就系头七日去签呢个新合约嘅话咧，就会攞到全数嘅过渡性津贴。咁就系、对于普通香港嘅员工嚟讲，就系、可能有3000至7000蚊到，即视乎职级啦。咁样喺出年1至3月度发放，咁即系有9000蚊至20000蚊到啦。咁而对外籍嘅同事嚟讲咧，佢哋嘅房屋津贴可以延长一年嘅。系啦，咁就头七日签咗就有。咁初头就净系得头七日有呢个全数金额呢一款嘅啫。咁但系到啱啱星期一系咯咁打啦，咁就出咗话啊，而家有一个半额嘅资助， 系 俾后来者都可以有咁样。 系啊，黄思敏啊，你哋而家譬如工会同公司继续倾紧啦。咁而家大概嗰啲同事有几多系会支持工会或者系站在工会立场，即系话咧系会有一致行动嘅，即系咁讲。大概有几多人数咧？你估计？ 其实因为大家就算签咗又好，唔签又好，其实都系唔会满意呢、這个即系长远会减薪嘅新合约啦。咁所以我相信所有会员都系会支持工会所有嘅后续嘅行动或者即系任何决定咯。 而家人数有几多度咧？ 嗱，因为之前裁过员啦，所以我哋就未掌握到最新嗰、那个即系仲在职嘅人嘅数字。咁而且可能听日会亦都有一批同事会被解雇啦。咁所以即系呢个数字我哋要再更新一下。但系我哋嘅会员覆盖率大概系75%左右嘅。 黄思敏啊，当然即系大家喺呢个咁困难嘅环境，又再加上失业咧，即系始终都即系会有唔开心嘅地方。其实你知道你哋会员而家喺譬如另外搵工方面有冇啲咩嘅进展，或者有啲咩有边几个行业或者系较为系需要人可以帮到佢哋咧？ 其实我觉得国泰同事嘅心理质素很好嘅，即系大家都向前看啦，好乐观嘅。即使要走，佢哋都唔会话即系喊啊，好唔开心。咁即系我觉得呢方面系好嘅。咁见到有唔少公司，譬如保险啊、医护啊嗰啲都有 寫信寫電郵俾我哋工會，話又係願意聘請我哋嘅會員，即係希望我哋做到一個轉介嘅角色。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啲同事出到去各行各業，應該都即係好容易揾到工嘅，係啦。我對大家都好有信心。 嗯，黃思文啊，但我哋都睇翻即係香港而家現實個情況咧，其實都即係都好嚴峻啦，即係個就業市場。咁啊，航空業裏邊咧，即係你而家做緊呢個咧，其實即係一個重災區，真係可以講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譬如話你哋代表工會同公司去傾咧，即係爭取一啲條件咧，其實係好艱難嘅，同埋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優勢係好少喎。即係如果咁講，你同唔同意啊？ 我同意噶，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场仗，即是我们是很不利的那个形势。但是即是既然这个合约会是一个长远的更改，那我们就打长久战咯。所以我们也都跟机师工会今日正式结盟。就希望可以即是借着两会的力量就加大我们的 bargaining power 这样。 即是机师工会加上现在是空中服务员工会是 系啦， 一齐一致行动，可唔可以咁讲啊？ 系啊，互相支持对方咯。咁我哋会有再多啲嘅，即系会面啊，咁样。 黄思文，我知道就今日你哋嘅会面咧，劳工处都有个角色喺度啦，即系佢叫做中介咁帮你哋两边去倾啦。其实你觉得政府仲有冇啲咩嘢可以帮到你哋？ 其实政府帮到我哋嘅嘢好多嘅，即系唔止系呢次劳工处会面啦，其实政府即系资助咗国泰咁多，佢都好应该即系留意翻我哋呢件成件事嘅发展咯，唔可以咁样俾即系国泰咁样永久将我哋嘅人工减咗去咯。 嗯，黄思文啊，即系留意到咧，即系而家都有啲财团啊，或者人士咧，即系都会筹组啲新嘅航空公司嘅。咁你估计个行业里边咧，即系其实呢个咁嘅现象里边咧，即系未来就会唔会系都有机会聘用翻一啲譬如国泰以前嘅员工啊咁样，即系吸纳一部分人嘅咧，即系呢个新嘅航空公司。 如果有新嘅航空公司即系组成，咁我觉得都可以请翻我哋好多同事噶，因为即系大家。即系国泰嗰个服务同埋嗰个专业态度，其实都好出名啦。咁所以，即系如果有新嘅航空公司成立，请到我哋呢一班旧嘅员工，绝对系有助佢哋嘅发展咯。 你头先有提到话嗰个机师工会嘅，咁嗰部分你知唔知道亦都个人数有几多度咧？即系同你一致行动嘅时候， 其实诶机师工会大概有2000多人到啦。咁系咯。而家我哋仲係好初步咁樣講緊會一齊合作，實際嘅行動係未傾到嘅，因為今日先係正式第一次見面。 係嗱，但係亦都有個報道裏邊要講翻咧，就係如果係今日唔簽約咧，咁聽日就會被解僱咯喎。咁而家其實個情況係點嘅？即係你估計公司嗰邊係會真係咁樣行動啊？因為是點嘅咧？其實 暂时就应该只是咁啦，因为即系到今朝倾为止咧，佢都仲系好强硬，就即系话如果你唔签就系会解雇噶啦。 咁即系你觉得即系国泰嗰边会咁做嘅，即系听日会预期即系真系咁做， 好有可能。 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黄思敏。 真系。 咁啱同我哋傾嘅就係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黃思敏啊，咁啊陳湛明其實聽咗之後咧，其實都有陣時都好傷感啊，即係香港即係好多時其實我哋知道即係航空業啦、國泰啦，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品牌啦，同埋航空業對香港嚟講，其實一向我哋個表現都相當好。 冇錯，冇錯、啊。國泰甚至係全球排名嘅優秀航空公司係前列嘅、一路都係。咁、真係代表香港人嘅一個航空公司啦。咁較早前港龍個品牌已經冇咗啦。我個人其實幾擔心。即系国泰嘅前景嘅，即系虽然政府注咗资之后，如果个疫情唔能够控制到，咁唔能够复航嘅话咧，我唔睇好成个航空业咯。咁我真系唔知道国泰可以挨得几耐啦。即系虽然我一方面好同情啲雇员啊，咁但系国泰本身嘅存在，我都有啲担心。 系啊，即系正如你讲咧，就系个生态都唔同咗啦，个行业嘅生态啊，即系由以前嘅内地咧就直飞去外边就嘅机航班唔多噶嘛，咁而家变咗好多已经系可以直飞嘅话咧，即系香港以往一个所谓叫 hub 冇錯， 一個樞紐嘅地位其實重要嘛。咁而家變咗，即係可能呢方面嗰個功能都減少咗咧，本身對國泰已經係一個即係影響或者一個壓力。 仲有個問題咧，就係第二啲外國嘅公司，譬如國內或者美國嘅航空公司咧，佢哋可以做一啲叫 domestic flights 啊，一啲本土嘅航空。國內其實已經我睇個數字係超過七八成係回復正常噶啦，國內嘅航班，但係國泰。一定只有國際航班嘅，咁所以因為呢個疫情嘅原因咧，係差唔多基本上所有嘢係停飛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已經令到國泰同其他航空公司嘅競爭力係差好遠嘅啦，已經。 咁好多航空公司都即係希望盡量即係個掙扎求存啊，咁最近出咗一啲即係本地遊啊，都幾有趣啊。陳湛銘，如果你有咁嘅機會，你會唔會參加咧？就喺翻香港飛啊， 我自己就有少少保留啦，因為上去喺飛機上面咧，可能我都有啲驚驚地受到感染啊， 係但系冇办法啦，即系个行业咁差，点都要揾个求存嘅方法噶。 冇错。 咁好啦，咁今日自由风嘅时间你都够咯，陈振铭吓。 好。 咁啊，拜拜。咁我哋听日仲有自由风嘅。 好。